在节目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美女嘉宾，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时尚美达人海淘记。听到主题是不是非常诱人？因为不美是不能来到直播间做客的。今天两位绝对是堪称美达人。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身边的，也是我的好朋友，时尚编辑 Jackie， 同时自己说要加一个 title， 就是我已经去过60多个国家旅行了。有请 Jackie。 嗨，大家好。 哎，你不是你的风格，你对准了麦克好不好？ 嗨，大家好。 你看你一激动，我这麦克风对着谁呢？ 耳机都激动掉了。 对，另外一位呢，就是今天负责提升我们节目档次和品味的我们的时尚编辑，也是流行达人魔依依，有请。 Hello， 大家好。 没了。 没了， 怎么着得说一个，我是魔依依。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依依，很高兴今天来，我觉得很开心，是因为今天是青年广播。 对， 原来我还是个青年，我很开心。 对，我们今天呢，所有人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共度2个小时，是因为我们首先是青年，其次我们都是美的，另外呢，我们都拥有美好的旅行经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分享。那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呢，首先要进入潮流风向标。在那之前呢，如果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别忘了也可以打开手机或者是网络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电台哦。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别忘了聊天室已经打开，等待你和我们留言，一起聊一聊美达人，再聊一聊海淘的问题。两位达人呢，主要是全世界到处旅行，同时呢还不忘淘各地的市集。但是我想今天节目咱们从北京市区开始，首先跟大家盘点一下北京市区内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不知道那个 Jackie 有没有，因为 Jackie 跟我都是北京人，平常大家可能比较懒，就在大家这个沙发里被窝里一围，也不怎么出去逛，甚至家门口的好多好地方我估计你都没去全。 对，没错。 你能不能一直对着他？ 对，是，因为北京真的是玩的地方挺多的哈。然后呢，我就算半个北京人吧，其实我出生在上海，但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然后所以呢，基本上北京有什么新鲜的、好玩的、比较潮的地方呢，我都会第一时间的去看一下。 好，那我现在给大家简单盘点一下。很多人就说交通方式是个问题，到处堵车，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提供的方式就是坐着地铁游北京。那我可能会说一些比较经典的好玩的景点，正好 Jackie 可以补充一些现在潮人喜欢的一些聚集地，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又有古老的名胜古迹，又有一些潮人聚集的小摊小贩哈。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雍和宫站，坐地铁呢在2号线雍和宫站，好像5号线也是雍和宫站吧。哇，你是不坐地铁的人是不是？ 对啊，人家开车呀。 啊，好的，这个雍和宫站就不用说了，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周边可逛的还有国子监啊、孔庙啊，当然古韵悠悠是别有一番情趣，肯定是很多游客来北京，不说第一站吧，至少是前三站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但是刚才节目开始之前 Jackie 说还有一个好推荐，就在雍和宫站周围，是不是？ 对，五道营，我相信好多北京的朋友肯定很熟悉哈。因为其实之前我去方家胡同比较多，因为方家胡同那个地方呢，那时候有北京现代舞团，然后包括一些比较好的餐厅，但是可能前一阵子因为整顿啊，所以说很多地方都关了。但是这时候呢，好多人流就会转到五道营那边了。我觉得比较庆幸的是哈，五道营虽然其实也发展了一段时间，但真的没有像这个南锣鼓巷那样乌泱乌泱的全是人。所以呢，如果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日子去，还真的是走起来蛮舒服的。而且那边有很多的这种咖啡厅啊，包括一些二手店啊，包括一些比较有情调的一些甜品店啊，我觉得是特别值得你在那边花上半天一天的时间。对， 有情调这几个字儿，是不是？我觉得魔依依同学特别有发言权。五道营你常逛吗？ 五道营我去逛过，还是不少，对，逛挺还挺爱去的。 你一般去那儿是吃东西呀、还是逛店呐、还是淘一些什么好玩意儿在那儿？ 都会有，都会有。 主要呢，你就喜欢那里的什么？ 因为其实五道营人比较少嘛，然后但现在可能人比较多了。之前人比较少的时候，我会常去那边看书。又 去那看书，咖啡厅是不是？ 对，咖啡厅看书，因为很有老北京的，因为我不是北京人，所以可能我就会很喜欢北京的胡同。 去那边找个咖啡厅看书，然后五道营有几家非常非常好的手冲咖啡。 哦， 但是名字我给忘了，可是应该是在北京是数一数二的手冲咖啡店。 嗯， 我喜欢喝咖啡，我就会去那边喝一喝，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到处淘吃的，刚刚也跟那个 Jackie 聊到说，我全世界都会去逛菜市场，然后我去那边还会去发掘一些，像那边有一些西班牙菜啊，然后一些红丝绒蛋甜点啊什么的，然后去发掘一些小的一些甜品店。 嗯， 总之五道营那个地方是可以待一天的，然后也会有一些古着店，还有一些本土的设计师品牌。还有一些像旗袍啊什么，但那边的主要其实可能还是那种比较文艺的小店，它的东西都是店主从世界各地淘回来的，或者他自己做的一些设计，就会比较有趣。 对，所以这条街现在特别火的原因就是它在一个这么古老的地方，是吧？它有特别传统的部分，但是它又加入了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比如说咖啡文化，这是外来的嘛，然后很悠闲，所以是一种古典与现代的结合，上升点高。 比较好的一点是它还算闹中取静， 闹中取静， 这片真的挺闹腾的。 对，像南锣鼓巷就稍微比较吵了一点。 嗯，南锣鼓巷有点吵，而且现在游客去的比较多，是吧？ 嗯， 旅行团什么的。 嗯， 其实提到南锣鼓巷，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准备的其中一个地方，坐地铁也是可以到的。那下一个我要提到就是朝阳门站，这个朝阳门站也是在二号线上，六号线也有站。朝阳门外呢就有一座道教的古建筑，就是东岳庙了。每年春节庙会的时候，东岳庙的庙会也是其中非常热闹的一个，规模宏大，气势壮观。这个庙里头保存了大量各具特色的道教的建筑和历代的碑刻，到处都散发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和这个底蕴，所以喜欢这种传统建筑的都可以到朝阳门下车，到东岳庙去逛逛。 嗯， 如果那个摩依不知道的话，下次你去那儿逛逛。 我还真的是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说， 真的， 我还挺有兴趣的， 离我们这儿挺近的，一站地。 对，下次可以约上你一起去逛。 对，我其实逛的也少，真的下次可以一块儿去。 好呀好呀。 下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安定门站了。安定门站就是很多朋友身边就去安定门，应该是比较早的吃饭的聚集地，除了簋街以外，很多就老北京人都去那儿吃饭。 嗯， 但其实不知道从安定门站往北步行就可以来到北京著名的明清代的祭祀园林，就是地坛。 哦， 地坛庙会就不用说了。 嗯，但 地坛旁边就是有一个哈某一个以排档著称的餐厅，24小时灯火通明，所以一直生意特别好。 对，然后地坛对面有一个吃小龙虾和吃螃蟹的地方，我就不说名字了吧。这儿有广告的嫌疑。那家我觉得特别好吃，而且每次去基本都是2个小时以上的排队。 啊，真的。 但是特别特别好吃，下回咱们可以试一下。 对， 而且最好的是呢，路边可以免费停车。 我们那儿不太可能吧。 可以可以，我试过 了。我觉得下次可以先排一个号，然后去地坛里转一圈，出来正好吃饭也溜溜。 其实那周围有很多餐厅。哎，而且它特别好玩，是可以一条线的。就比如说你饿的时候可以去吃个小龙虾，吃完小龙虾这帮朋友还可以再聚一聚呢，旁边其实有个啤酒屋也不错。啤酒屋完了以后还不想回家呢，旁边还有一个咖啡厅，所以就是一条线，基本上一勺烩，可以把你不同类型的朋友都可以约在那边。 嗯，不错。这个安定门站刚才所说的这个地坛公园，咱们介绍一下它的历史。它又称方泽坛，是古都北京五坛中的第二大坛。公园呢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也就是公元1530年，是明清两朝帝王祭祀皇帝底神的场所。这个地啊是地面的地，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大的祭坛之一。地坛公园就是有提到我们刚才说的方泽坛、黄知士和牌楼和斋宫等著名的旅游景点，1984年也被评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喜欢历史的朋友去地坛，或者是去这个某排档24小时吃饭的时候，既然排号就不嫌多的，每次都去地坛公园逛一圈哈，而且空气又好。说了刚才三个地方就提到鼓楼大街了，也是刚才摩依也提到了。 嗯， 哈，包括那个 Jackie 也提到鼓楼那边也有很多可逛的小店和咖啡厅，但是现在第一中戏在那儿，现在艺考开始了，那儿人肯定多，要备考。另外呢，很多旅行团就是乌泱乌泱的去，所以现在那儿人还挺多的。坐地铁就可以在这个北二环路的这个鼓楼站下车。这个钟鼓楼呢，是坐落在北京南北中轴线北端的一组古代建筑，是元明清代都城的报时中心。 以前说这个暮鼓晨钟是全程有序可循，就是从这儿来的。这个钟鼓楼西南面呢，还有北京的旅游热地什刹海，一年四季呢，什刹海都有独特的风景。现在呢，可以说是时尚感十足了，沿街有好多的小店呐、啊，还有一些名人的故居啊。假日里呢，一般很多朋友会约上一些朋友在什刹海后街上约一约，前面街实在是太热闹了，就不太去了。另外呢，还有很多的站，比如说像积水潭啊、阜成门啊、崇文门，这些都是大家经常会去，也周边也有可多可看的。最后想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就是前门站了。前门地区呢，就是感受老北京风情的一个好去处。这里有古朴高大的正阳门的城门，有欧式风格的前门老车站建筑，还有聚集着众多百年老字号的大石烂商业街。所以呢，提到前门会提到这条街。这条街开街之后也大概有小十年了，上面有很多老字号现在回迁。但是我觉得前门大街吧，它那个街道特别宽不说，还有一些很洋范儿的，都不是咖啡厅了，像是酒吧或者是 club 那种俱乐部形式的那种高端的酒吧。 对，是还有一个很好的爵士酒吧，那边 有一个爵士酒吧。 嗯， 现在那个 Captain M 好像没有了，是吧？ 对，关了。 哦，我觉得那个还 斜街那边也确实有很多不错的一些手冲咖啡。我这边想补充啊，这个因为比较凑巧，是我上个月刚刚做了一个稿子 啊、 是类似这种 reborn， 就是把一些老的建筑把它翻新成一些新的时尚地标的这么一个选题。然后当时北京这边我们去采访了北京坊，我不知道大家对北京坊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点耳闻啊？因为是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算是时尚地标吧。它以前是这个我们老的这个前门劝业场，我可能在我的记忆里对这个地方没有任何记性。 我有， 我觉得可能是 我有 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时候会去逛的一个地方。 哎呀，暴露了。 所以说他把整个这个劝业场全都整个推了，然后翻新了，有点像上海的那个新天地那种感觉。嗯嗯，然后建筑是非常欧式的，然后应该是在三月底，就是这个月底，木吉 hotel， 就是这个无印良品酒店会在那边开业，如果这个消息确切的话哈。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闹中取静，但是又非常非常新的这么一个地标。然后同时里面有很多的画廊、餐厅，包括有书店 Page One， 然后包括有花厨这些所谓的网红店吧，还有美庐啊这些火锅店什么的，包括有非常好的工作室， 嗯， 还有一些艺术家的、独立设计师的一些小店开在那边。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地方也会成气候。 嗯， 对，是因为前门那边包括我自己有一些朋友做服装设计的都偷偷在里面已经入住了，去做了一些工作室。所以他还 是。哦，是吗？是不是已经有人入住了？ 对，而且是还蛮高端的那种设计师的一些品牌，可能就是真的是藏龙卧虎。 嗯， 对， 哇，好有眼界！现在的艺术家真是考验，不但要就是艺术啊设计方面有见地，而且还需要时刻把握市场的脉搏，知道什么地方马上要火或者特别有潜力，赶紧占尽先机哈。 他因为可能很早之前那个地区就在有去跟一些艺术家去沟通 接触了， 对，因为他希望发展起来嘛，是需要引进这样的一些品牌或者说一些团队。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可能性呢，就是过去可能是地标性的建筑或历史遗迹，如今呢带有了现代的气息，还有文化的气息，还有外来的文化的气息，带给大家就是一些多元化的选择。所以以后大家再到这些比较古老的地标的地点的时候，可以选择更多的不同的场所，不同的好去处。 嗯， 这个咱们说大北京，咱们游玩有很多的密码，地铁二号线大致形状就是旧的时候北京城墙的形状，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了简单几站，都是二号线上的这几站，解锁每一站的景点，我相信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以后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潮流风向标这个板块为大家介绍更多有意思的景点，可能都是可以只要您坐着地铁就可以游玩的。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主要玩转市集的板块了，来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时尚美达人海淘记的内容。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杨沙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20，我们进入到今天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我们正式板块玩转市集。首先我们看看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的网友朋友已经进驻到我们的聊天室了，非常感谢真爱无情这个 Fiesta 关注了我们，然后进入到聊天室，然后有梦圆、乐乐、小鹏、记忆爱国的什么什么啊 ZHBS 好复杂的名字，右手边的依赖等等，还有这个 Eva 朋友以及狗哥 Vicky 还有张凤阳这位朋友，很多的网友朋友都关注了我们。现在呢就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寻找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同时看到我们跟我们交流。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两位美编啊，不是美编，其实之前 Jack 已经纠正过我了，我一直认为美丽的编辑我们可以简称为美编，结果他说不是的，那是做美工这工作的是吧， 这叫美编， 做设计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说有请到的两位都是时尚美达人，再次欢迎两位。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游历过60多个国家的资深时尚杂志编辑 Jacky， 有请。 嗨，大家好。 哎，这次就对准了。 对，话筒也对准了。 对，另外一位就是我们专门坐在主宾位的时尚编辑，也是旅行达人摩依依，有请。 Hello， 大家好。 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可以搜索到摩依依的名字是吧？ 对，因为我那个微博上也会我也有微博号，虽然没有加微。 对，肯定写了好多就是旅行游记啊，还 也不多，因为我以前可能写时尚的和娱乐的会比较多一点。 嗯，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旅游的专栏会慢慢的，尤其是城市的那种猎奇的专栏会慢慢的，今年会陆续的推出来。 嗯，既然今天我们叫时尚美达人的海淘记，就说明这两位在游历世界各地的时候都不忘去逛市场，而且不单是逛哦，他们还淘回来一批东西，而且是怎么说呢，背着行李可能会被超重的危险，交着罚款还是把这些东西背回来， 对， 因为有的时候是爱不释手对吧。 对，主要是那个运输是很艰辛的过程，因为有一些像我买的这个帽子它有羽毛，你就会要， 哎，好，现在就给我们简单看看吧。 对， 特别漂亮，就对准这个机位，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对，像我买的像这样在伦敦买的这样的一顶帽子，它的羽毛就会，你就会很怕把它弄坏。 我这怎么带回来，能不能举高一点，稍微往上一点，好 啊， 我这个帽檐的部分，我这个你得手拖着回来吧。 不是，它我就会先包好，因为我有一个硬体箱，所以它就会保证一个的形状。 哦， 然后你先把它包好，然后塞到衣服里，比较软。我待会儿可以跟大家沟通，就是跟大家讲一些包行李的。 这应该是马会的那种。 对，这是马会的那种帽子，可以试戴。 真洋气，你看一眼都知道。 对，就是真的是买回来没有机会 戴，有马会 节目给戴一下 哦。哇，这个是不是？ 这还有一点戏剧性。 哎，我一直不知道这种帽子是需要里面有小卡子要别一下吗？ 它是就是一个发卡，然后它 是一个卡子， 因为伦敦有很多很漂亮的帽子，我建议大家去伦敦真的就买帽子，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像我可能喜欢这种比较抓马一点的，但是还有一些日常可以戴的帽子都做得非常的好。 好，我们今天把这个美妆的环节啊板块和这个市集板块集合在一起了，因为我们其实潮流梦工厂是有一天是专门是一个美妆，但是今天是一个大集结，特别的好。我们在这个第一时段的最后这一点时间，还有几分钟，咱们也简单了解一下二位平常去游历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你们都喜欢逛市场，侧重点有没有特别首先要逛的市场？ 谢谢，先说。 我其实是这样哈，我对市场的了解其实源于十几年前，这样一说就暴露年纪了，因为我在墨尔本生活过两年，在墨尔本读书，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室友呢，他们是一对广东人，然后你也知道广东人是非常善于这个经营，然后做生意的，所以他们当时特别聪明的是，在我们所有留学生都在什么酒店里端盘子呀，在什么超市里收银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从家乡顺德批发了很多小商品，然后拿到我们墨尔本的 Sunday Market 去卖。在当时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惊世骇俗的举动，因为所有的留学生没有人会往这个做生意卖东西，而且是在因为你开不起店嘛，会在这个 Market 里边去卖，所以我有幸的跟着他们就一起出过几次摊儿，所以对这个市场应该了解是源于十几年前我跟着他们出摊时候的经验。 你太专业了，一下就变成了摊主。 对，然后但是具体的我可以一会儿再聊，就是对我对这个市场 场的认识、哦、但是我自己呢，因为我去过，确实去过60多个国家哈、嗯、但是我可能在购物方面呢，就是没有讲究的这么高端，对，可能我喜欢淘的是一些比较物美价廉但是又有故事的小玩意儿， 而且杂一些， 对，杂 一些，什么都有可能喜欢， 什么都有，咱们俩一起在德国的时候真是什么都淘，什么都淘，所以呢我到哪都可能像依依说他会去菜市场啊，可能他对美食这些更有讲究，我可能去的更多的还是 Sunday Market 和那种 Vintage 的那种古着店、 嗯、 对、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在当地还能了解很多当地的文化呀、 嗯、 风俗什么的，非常有意思。 嗯，依依呢， 因为我可能更那种，就是我之前做记者嘛、 嗯、 然后我可能就是比较好奇当地人的生活，所以我一定会去逛的两个地方就是本地的菜市场，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超市。 哦， 然后其次才是，因为我也是做时尚编辑嘛，其次才是去逛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古着店呐、啊，还有一些跳蚤市场，很有趣的，买一些淘一些精品回来，还有古董店什么的，然后家居市场也很爱逛。 哦，我真没想到，我以为你只奔什么珠宝店呐、啊，这个美华服店呐、啊，这样，没想到你先去的是菜市场和超市。 对，很接地气，因为我觉得菜市场和超市是最能看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当地的生活水平，就是 哦，了解， 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整个。就是你会去想象当地人在那里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嗯、 尤其是菜市场有很多新鲜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非常非常快的能够融入到，就是从一个游客变成一个可能相对更接近他们的一种身份。 那你一般去超市啊菜市场是逛逛呀、啊、还是顺便会买点什么回来？ 大买特买，就是我在很多海外的超市、嗯、包括我在泰国，就是很好笑，还背大米回来、 哦、 就是你难以想象的 泰国香米是吧？ 对，你难以想象的一些方便面啊，就很廉价，但是你就是等的一些东西我都会背回来。 Jackie 你听见了吗？突然我就觉得我们一个水平线了。 对，就因为我没有这么居家， 对对对， 然后也不开火做饭。 对、 这个、 我一直以为依依会提到一些比我们都要高一点的级别逛的那种。 没有，但是我因为我第一件事其实就会，我一般来说我落地之后第一件事就会去超市。 我也是， 对，超市我们也都挺喜欢。 然后第二天可能就开始去会去想，哎，菜市场在哪儿，去逛一逛。即使我可能比如说有时候我是住酒店嘛，就是没有机会去开火，但是我还是会去菜市场，因为菜市场至少会有一些新鲜的水果、 嗯、 我是很喜欢吃水果的人。 嗯， 然后你会买一些当地的水果然后开始吃。 哦， 对， 哎呀，突然觉得好接地气啊。因为确实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我们到这个菜市场啊或者超市，首先了解的就是当地人生活要去的地方。 对， 因为就像那些跳蚤市场呀，或者当地的二手市场啊，或者有特色的小店街，可能不是每一个当地人都会去，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超市啊菜市场是当地人一定会去的，所以有浓浓的本地特色。 本地特色， 对， 对， 你会发现确实虽然可能都是在卖鸡鸭鱼肉，但是每个地方不一样，还是会有差别，就很有趣。 嗯，好，今天我们第一个时段首先就抛砖引玉聊了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时尚美达人海淘记，两位这个美美的时尚编辑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和我们一块分享一下他们在游历世界各地的时候，在菜市场超市还有各种古着店还有一些玩味小街上有什么收获。当然大家可以在镜头里依稀看到桌上摆了一些小玩意儿，因为在后面的时段我们就挨个给大家展示一下。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珊，咱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接着聊。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大家如果喜欢这些古着首饰有特色有档次的物品，大家可以在微博上找到魔一的微博新浪账号，到时候跟他交流一下 对吧。 对，压力好大，因为我的微博很少更新，你这样会对，如果真的大家有兴趣，以后我会多发一些有用的信息给大家分享。 有用的，以前 都是一些没有用的信息，什么自拍啊什么的。对， 好担心啊。两位今天都带来了很多这个小物件来，是因为现场要给我们展示一下，所以咱们现在旅程开始，咱们边聊边玩。从谁开始？ 当然从60个国家开始喽。 60个国家从你开始啊。怎么样？ 对，刚才我留了一个伏笔哈，就是说到我们墨尔本的这个市场。我十几年前的时候呢，跟着我这两个室友吧，算是一起这个摆地摊的这个经历，让我对这个市场有了一个特别初步的认识。其实我之前就主要是看一些电影啊什么，以为所谓的这个 Sunday Market 就是一些旧货呀、杂货、家里不要的东西，相对来说是比较没有用处的，或者是不是那么精美的。但是呢，我跟着他去墨尔本，就是摆了几次地摊以后，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 哈。 对，因为墨尔本那个特别有意思，大家以后有机会去的话啊，可以就是在找周末的时间去逛一逛。因为墨尔本也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 hub 型的这种城市，就是它有各个国家的各种文化的交融，所以这个地方呢又有那种殖民文化的感觉，但同时也有一些自己这种新移民的这种带来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然后他们是这样，就是这个市场它是明码标价的，就比如说你是开着你自己的车，在你的这个车的这个后备箱里就是摆摊卖东西，和你用一个1米见方的地方还是2米见方的，就是按照尺寸它会不同的收费。对，但是呢要根据你去的这个时间就是看你去的时候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地方。所以说等于是它这个市集大概是8:30开始，往往我们5点钟就要从家里出发，然后大概开半个小时。 早上吗？ 对，早上。 哦， 就是为了要抢占一个好的地盘。因为那个市集其实说大也不大，可能大概就是一个半个足球场这么大的一个小广场，但是大家为了就是抢好的地方，就是比较明显的，或者说人来人往比较多的地方呢，都要很早很早去排队。所以说他们每天这个，我就特别钦佩着广东人的这个韧性哈，每天早上会很早很早开始装车，然后5点钟的时候准时出发，从我们家开到这个郊区的这个地方，然后去摆这个地摊，然后就为了先争取一个好地方。我觉得，因为我跟着他们跑了几趟啊，就是其他的我觉得可能跟大家想象的没有差太多，但是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两点。对，一个是我没有想到就是会有这么多的小礼服。对， 哦， 因为我一直想象他们卖的会是一些，就是比如说毛衣啊，或者是大衣啊，或者是一些相对来说 T 恤啊，就是不是特别值钱的东西。但是我在墨尔本的这个市集上发现了很多很多那种专门卖礼服的，而且真的是9.5成新的小礼服的这种摊位。然后我有问过当地的女孩，其实这么说又暴露年纪了，可能十几年前的时候呢，咱们网络还没有这么丰富的，就是这么好用的时候吧。然后有没有所谓的 pooling， 就是你接一个衣服大家可以共享衣橱，或者在闲鱼上把它卖掉。但是澳洲又是一个有 party 文化的地方，就是女孩非常喜欢穿着小礼服然后去 party， 然后或者去聚会。但是大家也知道，这种聚会穿的衣服基本上穿一次两次可能就不会再穿了。 对， 所以其实也是一件挺浪费的事情。但是他们就会在这个 Sunday Market 上把这个他们的小礼服非常非常新，一般都至少有9成新的小礼服，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卖掉。然后我记得我曾经，因为我比较瘦小嘛，所以说其实很难，特别遗憾是很难淘到就是特别合适我这个身材的这个衣服哈。但 whatever， 但是我也淘到过几件，我认为这个性价比奇高奇报告，可能当时也就卖个10澳币吧，和人民币可能60-70块钱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这种小礼服，而且都是有牌子的货，还不是说这种随随便便的那个贴牌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挺好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哈。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墨尔本，真的可以就是去逛一逛这个 market， 看看是不是能淘到几件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然后9.5成新，只穿过一两次这个 party 穿的这个小礼服。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特别有意思，是当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个节目叫 American Idol， 对， 美国偶像， 对。然后这个节目可能大概是做到第三期还第四期就传入澳洲了，所以澳洲那时候有这个 Australian Idol， 然后基本上全民都在刷这个节目，就是当时那个盛况，就是所有人在这个 Idol 开播前都会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宅在家里就看这个 Idol。然后所以呢，同时呢，这就衍生了一批这种所谓的草根的这个 singer， 就是大家都特别热烈的想要表现自己。所以特别有意思的是呢，在这个市集上有很多人，他们会花钱买这个地方，然后站在那儿唱歌。其实他们也，你应该发现他们也不是为了钱，因为就是前面也没有放任何的这个篮子呀，或者是箱子呀，或者盒子什么之类的，就纯粹的就是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喉。然后就有很多很多这个特别有这个才艺的年轻人，包括还有我有两次去都碰到一个小姑娘，可能也就七八岁的样子，然后在那边唱，而且能唱三四个小时不歇，就不停的。然后我当时觉得特别佩服，因为她旁边也没有家人，大人也没有在旁边，我估计可能是离这儿住的不远的一个小姑娘，就是为了在那边试胆子，然后特别落落大方的一个女孩在那边唱歌。所以这两个事情让我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这是我在我后来去了那么多地方，逛了那么多的这个 market， 好像是没有看到的这个没有，或者说可能没有太注意吧，没有太注意到的这两点。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图片里有没有我在墨尔本的时候的拍的那个， 有，我正在找。然后我觉得是刚才朱锦提到的这些，摩伊有没有相同的这样的感受，跟我们聊聊 相同的感受。因为他是摆摊达人， 对， 我不是摆摊的。 因为他那个关注，因为我可能去淘的东西会比较的杂，然后我如果去市集的话，可能比较关注像你刚刚说的，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关注珠宝首饰，然后还有一些古董，还有家居的部分，我实际上很少在国外去买衣服什么的，因为你朱姐是杰克是之前在留学，所以你可能会需要穿嘛。 哦，没有没有，其实我澄清一下，我不怎么穿二手的衣服，我没有任何这种就觉得歧视的问题，其实主要是因为我的 size 不行， 对，我 在国外 太 淘不到合适的，但是 我跟他问题是一样的，我的号也比较小。 我只是说就是墨尔本的这个 market， 当然他什么都卖，还卖家具啊，包括还卖宠物，然后包括我的室友，其实他卖什么呢，他卖一些女孩的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袜子呀、小内裤啊这些，包括小手绢这种东西卖得特别特别好。因为这种东西呢，就是澳洲人都你知道比较简单粗暴，就是它没有什么设计感特别强的东西，所以 精致是吧， 对，所以它这些东西卖的在澳洲卖得非常非常好，销路特别好。然后尤其是袜子，我发现就是各种各样的丝袜也好，什么网眼袜也好，或者是那种卡哇伊范儿的这种东西，就卖得特别的好。对，这个只是我去的这个十几年前的澳洲的这个 market 的感觉。 好，我们现在就找到了图片，来自墨尔本，就是之前 Jackie 提供的一些他在那儿留学的时候摆摊的一些图片。你这个小朋友 往事不堪回首，这个应该是 在那个电脑应该可以看 到。我能看到，我能看到。 后面的这个是我的室友，他们在卖一个小玩意儿，然后这个女孩应该是当地的一个混血的小姑娘。 小姑娘看着你说拍我干嘛？ 对对，我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姑娘好可爱，拍一拍吧。然后好像送了她前面那个猴子。 哦。 妈妈买了丝袜，然后把前面那个小猴子送给他了。我记得， 其实我觉得他吸引过来主要是因为前面那个玩具。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第二张图片，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个艺术家，因为墨尔本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气息的地方，所以很多的艺术家他会在这边卖一些自己画的版画呀，或者是一些涂鸦呀什么的。对， 还有一些书啊，都是一些。 对对对， 我这个画大概版画一般的价格啊，当然大小 应该不贵，因为这个也是十几年的价格了，所以现在我不好说，但当时应该十几二十澳币，就是买一个这种澳。澳币 和人民币大概 乘六吧，乘六或乘五， 100块钱上下， 差不多，就小的这种的，对，都不是很贵。 就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盛况，这张照片， 对， 每个摊位都是把家里面那种闲置物品是吧出来。 对 对, 对，我那时候的那个摄影的技术不是特别好，大家见谅。 哦，这个大狗狗， 对，还有很多这种就是秀狗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思路，就是因为 它不是来遛的，就是秀的，我以为是路过的。 我觉得不是，他们应该是来秀的，因为好多各种奇形怪状的狗啊什么的也来这边，但是还挺和谐的画面， 好大啊，是吧？ 对。 所有在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想看到我们 Jackie 提供的他。游历市集的时候的一些图片，大家都可以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吧，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不但可以和我们交流，还可以看到我们一会儿提供给大家的视频还有图片，也可以和 Jackie 一块儿边玩边看 而边感受。下面这张照片，这应该 是 卖衣服的。 对，这就是我说的那些卖这个杂货在卖衣服的。 嗯， 对，但是号一般都比较大，所以在澳洲啊、美国啊逛这些 market， 其实，很难淘到自己合适的衣服啦。但是包包啊什么的，就是还 OK。 嗯， 对。 下面这张图片、嗯、这是狗狗，这是刚才卖衣服的。哦，这个， 对，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摊儿。 这是你们的摊儿？ 对对， 这么小啊。 对，因为很便宜， 而且 一米见方的东西会一米见方的摊儿会比较便宜。我记得当时应该大概是在40澳币，就200块钱左右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就这样一个摊位。 摊位还要钱？我以为是免费。 没有没有，要钱。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早上5点钟去呢？因为即便你掏了这个钱，你未必能这个选到你自己理想的摊位，就是同等价位里边，就是要去 位置好， 你去的早、嗯、你就能拿到好的位置， 人流多一点啊。 对对对对对。 哦，我一直以为这个跳蚤市场是不要钱大家随便摆的。 哦，没有没有，但我相信可能有些地方是这样， 是， 但是澳洲其实我觉得 澳大利亚， 觉得 澳大利亚 OK， 澳大利亚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就是比较懒散的地方，但其实不是哈。因为我的这个室友特别有意思，他们之前在研究什么东西好卖，然后他们其实就走了点擦边球，比如说他们拿一些 CD 啊或者一些光盘去卖、哦、但是在摆的第一天的前5分钟的时候，因为你平常看不到那些巡逻的那些警察什么的，但你刚拿出来的时候警察就过来了，全部收缴，全部没收、 哦、 如果第二次还发现你有卖这些东西的话马上就罚款。所以其实他们是非常严格的，包括卖的东西你不可能有假货呀、啊、什么这些，所以你在这些澳洲当地的这些 market 买东西你还是比较放心的，就即便你看到上那些名牌、 嗯、 那可能是真的名牌。 知识产权和版权保护，就是国外的这个民众的意识要更强一些。 对 对， 对， 不过以后我们在这方面也要多加注意了。 嗯， 好，这个摊位就可以看得到的是、嗯、哇，各种各样的家里面的这个用品， 对， 还有甚至有家具，桌子带椅子一套。 我觉得对澳洲熟悉的人哈，看到这张照片， 澳大利亚 熟悉的人可能就猜得出来这个是非常有年头的照片了，因为后面那个 Safeway 已经没有了， 已经十几年前已经改名了 啊， 就大概在13、14年前就改另外一个，所以可见这个 暴露了 多么古拙的一张照片。 我不过现在还是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好几排衣架，都是放着大部分以外衣为主哈， 对对对， 这个贴身穿的少一些。 对， 然后呢横桌上摆着大部分是书籍比较多，因为西方人这个读书的习惯还是很好的。 其实我在这儿补充几句啊，我觉得澳洲人 澳大利亚人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环保的，就是他们一般旧的东西哈很少会扔掉、 嗯、 但是包括一些可能我们觉得都用不到的东西，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时候还有一天我记得是周六的下午，类似叫做应该怎么说啊、嗯、就是扔二手货的日子，就是大家每个人的那个就所谓的 house 前面会有草坪嘛，如果哪家有一些不用的东西，他们会规规整整的摆在他们家的前面的草坪上， 嗯， 然后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捡。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留学生嘛，因为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家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小区、 嗯、 所以一到周六下午我就特别兴奋的会就是推着我的小车满世界的捡破烂，因为他们真的会好到会扔电视啊微波炉，差到也会扔个椅子呀、啊、扔个小桌子之类的，所以他们都不会说是扔到垃圾场啊或者这些东西，他们会摆的特别，而且给你擦得干干净净的， 这是给有需要的人。 对，给有需要的人，你是流浪汉也好、嗯、或者你是一些穷留学生也好 whatever， 你都可以把它捡回去，而且他们欢迎你把它捡回去再次利用。 你上学的那些岁月基本上 就是不堪回首了、啊、 也不是，就是一到周末出去逛一逛基本一个家经过几个周末就置办起来了、 哎、还真的是。所以包括你看到那些 market 卖的那些好多东西哈，其实也是就是所谓他们自己不要的一些旧物、 嗯、 但是是属于相对来说就是保存的非常好的。 对， 就可能比如说70成新以下的他们都会放在自己家的草坪上，然后给那些需要的人捡去就好了，但即便这些二手其实卖的也都非常非常的便宜。 嗯， 对， 这个账哇，这人头攒动啊！ 对，这个非常非常的火热。就他们其实有大概有3-4个 market， 但是我们去的这个 market 应该是属于就是人气最旺，具体的名字想不起来，好像是 在市中心吗？ 不是在市中心，一般 market 都不会开在市中心。 哦， 但是说到市中心，其实澳大利亚就墨尔本有一个就是 art center 艺术中心，它 它的那个 market 是那种相对来说我觉得很适合游客或者艺术家去的 可以逛的地儿， 对对对，因为它在 Yarra River 旁边，在这个市中心，它大部分都是一些艺术家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啊，或者是他们自己会做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 high quality 的一些就是高质量的一些艺术品在那边卖，但卖的价格也是非常不菲了，但是非常有收藏价值，因为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感觉， 有设计感。 对，哎呦， 这个同学是谁？ 这个可以赶紧 pass 掉 please 不，我们要重点看看这张图片。所有在网上的朋友仔细看，中间这个人和我们刚才说话的这个人可是同一个， 其实没有什么 变化哦。其实没什么变化，但是你现在好像比小的时候更瘦了。 没有，那时候会比较瘦一些，对。但那个时候可见我们这个留学生就是生活有多么的丰富了，除了上学打工还摆摊儿。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在国外留学生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我相信也有，但是当时真的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老外也会给你砍价，而且也就会乱砍价，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自己逛集市跟他们砍价的时候，我是怀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对， 我真的，我觉得这两张照片简直对比照，我怎么不觉得那个时候你更瘦呢？ 真的是更瘦， 而且这次出摊跟上次出摊比，摊位更大了一些， 对对对对， 是吧？ 这个就说明他们的生意已经慢慢的起来了。 你是去给人卖货去了是吧？ 就是经过两三次的这个兜售以后，现在这个生意逐渐好起来了，规模也有所扩大的感觉。 好，我们看看这上面都有什么哈？有项链是吗？ 对， 这个项链是自己做 的。 他的 好多项链都是自己做的。 哦， 就这个女孩，你看左边这个女孩，她就是我的室友嘛，非常心灵手巧的一个人。 以前流行过一阵儿买这个珠子呀和小配件。自己拿绳穿，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然后呢，这上面还有这些都是什么东西？都是饰品比较多。 有，对，它这个什么耳环啊，这些小玩意儿比较多。 哦， 对，因为发现女孩的东西比较好卖，其实。 对，女孩是这样的，女同学买东西有的时候就是购物目的和最终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甚至会越来越多。 就是女性是网状购物嘛，就比如说，哎，我想买一个项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所有网都逛了一遍，最后那个项链未必买了，但是可能买了一对杂结巴巴。 对， 男性就直线购物，我就奔着这个东西去的。 对， 所以我们这个想想，这那时候他可能还，哦，对，他好像还辅修 marketing 市场，所以他就比较了解，就为什么他要挑选这个合适的摊位呢？而且他来回来去的那个地方，真的就是周围就是我说的卖小礼服啊这些东西的， 哦， 所以女孩顺带脚，对，买了件礼服。服顺带脚把这个配饰也买了， 哇天哪，这个简直是学以致用哈， 对对对， 实践， 嗯 啊，这是你们这个摊位，就是这个姑娘是吧？ 对， 哇，这是一段非常难得的经历。然后这位同学， 这个对，也是 这张照片，怎么那么像抠像抠出来？ 这个主要是那个时候的照相成像技术没有很好。 这个也是一个， 对，这个也是那个市场旁边的一个小店，但这个店里卖的东西就是比较相对贵一点了。对对对，但是也是您看出这种波西米亚，对，新的波西米亚风格的这种东西。 哦，所以通常这种跳蚤市场都会挨着一些比较大的广场啊，或者是 这个跳蚤市场。就是在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就是澳大利亚或者墨尔本这个城市分三个区嘛，一区、二区、三区，就是像咱们的二环、三环、四环，对。然后这个 market 就在等于相当于三环外四环左右的地方，然后但是是那种生活小区，有点像咱们在德国逛，但是德国那个相对比较市中心。然后周围一定是有咖啡厅、餐厅，然后像刚才你看到那个 Safeway 就是一个 supermarket， 一个巨大的一个 market， 然后就属于说周围的居民平常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区域。对， 好，这位同学还梳两个辫子，这么青涩， 就确实那时候比较年轻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卖巧克力的一个小店， 但是 那巧克力卖的还挺贵的，每次过去都要拍张照，但从来没有进去吃过，因为还 很贵， 有试吃过，对。因为还蛮贵的，但在澳大利亚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巧克力店。 我所以就是墨尔本这个跳蚤市场的摆摊经历，记录了你的青葱岁月，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也丰富了我的人生吧，丰富了我打工的生涯，主要是。 哦， 对， 好，那个依依，咱们不能拜，这一回合他说了他墨尔本的这些经历，你是不是对应说说伦敦的这个？我刚才也看到伦敦的照片，很丰富。 对，伦敦，因为我去伦敦。可能待了有两三周，主要就是逛街。 好，我们从菜市场开始，因为我刚刚看到菜市场，比如说有卖鲜花的，对吧？ 对对。 现在你可以看到你旁边那个电脑， 对， 这鲜花桶， 对 对, 对, 对，就是很美好的回忆。我那天还为了我在给你整理这个照片的时候，然后又唤起了我很多很多当时去那边旅行的一些回忆，觉得还是很美好。 这是卖什么？这是 这个是他们卖蘑菇酱吧？ 哦 ，organ， 这一切都是 健康的。那个菜市场很有趣，那个菜市场可能有300年历史， 然后在伦敦市区，而且号称是欧洲最大的菜市场之一。据说在1000年前就已经在那边有食物的，就是这种蔬菜啊什么的交易了。 嗯，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菜市场，它的一个构架和它的一些，它基本上欧洲的一些食物都有。就我建议去伦敦旅行的朋友都去那儿逛一逛，为什么？一个是因为伦敦的，因为欧洲的食物是非常的标准，是非常的精细的，所以它的食物就是也很新鲜，然后那边的品种也很多。 嗯， 基本上欧洲各国的，包括 cheese 啊，还有西班牙的火腿啊，还有就是包括像刚刚那个蘑菇酱啊，还有他们做的甜点，中东的一些食物啊都有，很好吃。 嗯， 对，还有水果蔬菜什么 的。他们菜市场的食材标准比较高，是吧？ 对，整个欧洲的，包括他们的一些蜂蜜啊什么的，对，食材都还是很新鲜。 我看菜市场好吃的还挺多的，我怎么不觉得这看着菜市场，怎么像一个美食街呢？ 对，这是菜市场旁边， 这是什么 菜？菜市场旁边有一路，就是这个应该是中东菜吧？ 怎么那么像咖喱炒菜花？ 就诸如此类的，因为我其实有一些也没有明白到底是怎么，但是就是看着色香味俱全就买来吃一吃。 味道怎么样？印象里， 有的还不错，有的可能就是只想吃一次，下次就不会再想买。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总体来说那边的东西还是很好吃的，尤其是就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是一个中东的甜品，有家甜品店很好吃，还有就是水果非常非常的清甜，就是你买一些它的，比如说车厘子啊，还有它那边的那个树莓啊什么的比较多，买的，然后，价格也很低，对，很新鲜。 这个应该也是中东一带他们的，是吧？ 哎，我怎么看到很多中东的书？ 对，烤爸爸的饼吗？ 是，对，可能我口味比较重。 因为他们的味道用的香料比较重， 对， 所以比较适合我们味道， 对， 对吧？ 嗯， 然后这也是伦敦的菜市场。哇，这个 对，有一些是为了偷拍那个，偷拍那个就是做大厨，然后顺便拍了菜。 我这个蛋糕，我一看到蛋糕我就流口水，我看上去都很香，尤其第一列和第二列就是我的最爱。 对，但是因为我感觉伦敦的那个甜品偏甜。 哦，偏甜， 但可能是因为我买的那几次都是有一点偏甜。 但是欧洲的甜点总体都偏甜， 总体都偏甜。 中东的甜品尤其是甜， 中东已经是齁了， 是， 对， 是， 因为古代的时候，一个盐一个糖对他们来说是价格不菲的。 那实际上中东菜还蛮好吃的， 对，味道重嘛，重口味。哎 ，philosophy 哦，这个不是，这个我点错了哈，这竟然属于、 这个、是我的， 对，这属于 家具城吧，应该是 Jackie 的部分， 是我的吗？ 对，这是你的，然后这个是。哇，这是马卡龙啊！马卡龙在菜市场卖啊？ 对，因为它的你不要把那个就是欧洲的菜市场，因为我好像给了你一个是巴塞罗那的菜市场，一个是伦敦的菜市场。他们的菜市场其实就是食品超市的感觉，只不过是一种大卖场，而且非常非常大，它有各种手工的这些食物，还有不但是马卡龙，还有巧克力都有。对， 这个是什么？ 哪个？我现在还看不到。这个是肉吗？ 这是肉，上面放着锡纸，是保温的，是吧？ 这个是欧洲肉夹馍。 肉夹馍。 对，它这个应该也是中东菜。感觉 你这是菜市场吗？你就专门逛了菜市场旁边的美食街，是不是？ 对，我在那个美食街流连忘返。然后因为什么那儿拍的比较多，是因为那是我在选小萝卜。 这个是你是不是？ 对，那个是我，那是我当年长头发的时候。 哇，好青涩。 对，但其实也是就两年，一年半前，也没有很久。 哦， 对，而且它的蔬菜有一些是直接可以洗洗就吃的，我觉得真的是， 这个 很好吃。 树莓， 就买了好多 树莓和蓝莓、 这个、 是吧？应该。 对。 这个品种在国内是不多见的，我们要靠进口吧？树莓。 现在有了，现在云南什么的会开始生产。 就是欧洲一种特别的巧克力口味，就是树莓的巧克力，树莓的冰激凌口味。 是 吧？然后每次去我都会尝一些在国内不太容易吃得到的口味。 对，而且我推荐大家，如果去像这个菜市场，我记得有一家巧克力店是，它还有那种辣椒口味的巧克力。 我是这个，我看看这个彩豆豆是吗？这个不是吧？这西红柿。 不是这个，那个应该是番茄。 哦， 小番茄， 是番茄， 就是它各种颜色小番茄。 我看到很多乳酪。 对对对， 哦啊、 这个我背了一块回来。 干酪是吧？ 对，我背了一块，我很喜欢吃这个。 这种干酪就是应该是配红酒啊，或者是白葡萄酒的时候。 对对。 下酒菜是吧？ 然后或者你切一些。 如果你在减肥啊，我是拿来切一切放在沙拉里面。 如果是要减肥，就拿它切到沙拉里。 对， 是真的吗？ 对，听起来是一个驳论是吗？但是你如果光吃那个沙拉，你会觉得，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想要吃一点肉啊什么的，但你放一点这个加一点味儿，那你可能这个沙拉你就吃起来会满足感强一点。 好吧，如果你想吃肉的话，这个奶酪能够弥补你对肉的这种欲望。但其实奶酪由于是发酵品，所以它其实是促进消化的，而且对身体好处多多，但是还是要适量。 对，适量， 热量比较高。 提个味儿。 对，热量比较高。哎，然后看看下一张，这个是哇，这个是风干火腿是不是？ 哪个？ 这是火腿吗？萨拉米， 对，这个是火腿，火腿和香肠。 哇，你拍的都是硬货呀！哇，这个 就完全暴露我吃货的本质。 对，32公斤的一吨乳酪。 哎，那边很棒，因为它很专业，你可以看到不同年份的 cheese，因为有很多人其实包括咸的、甜的都有，然后不同产地的你可以比较。 这是黑松露吗？ 对，这个应该是松露。对，这是松露。 哦，松露在英国也是价格不菲的。一个食材， 在全球 都 价格不菲。 对，然后它要搓出点沫沫来在牛排上面。然后这张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小糖是不是？软糖。 这个是软糖，这个很好吃。 不是很甜吗？ 这个是我觉得里面的糖里最不甜的，因为它是软糖，里头都是那种就是胶质的东西。 哎呀，这个17:59的时候，我们看了一堆吃的的图片，就是咱们互相残杀，相爱相杀，然后互相伤害。希望看到这些图片的朋友，就登录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看到我们吧。我是苗山，这里是玩转市集，咱们稍后接着聊。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 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时间的18:01，我们再次进入到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刚才这一小时过得特别快，和两位嘉宾一起分享了很多有意思在全世界游历时候逛菜场或者逛市场的经历。刚才这个时段我们也看图写话，跟大家看了看图片，分享了一下他们当时的心情，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呢？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同时有问题的话现场就问出来吧。再次为大家介绍两位做客的嘉宾，首先这位呢是去过60多个国家的时尚杂志编辑 Jackie， 有请。 大家好，嗨。 另外一位也是流行的，怎么说呢，旅行达人，同时也是流行单品达人，同时也是时尚编辑魔一，有请。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来青年广播。一直在说青年这个，很骄傲。 依特别喜欢青年这个梗，因为感觉我们今天甚是变了，年轻了不少。 对， 因为确实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比较年轻，所以大家都喜欢旅行，喜欢美好的生活。那喜欢美好生活的表现就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吧。 大的鱼市场，吃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杨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时间进入到了这个18点之后的这个时段，我们要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去过有意思的市集了。刚才两位都简单的介绍一下，尤其是其实 Jackie 提到我们俩共同就一块去过德国汉堡的市集，因为我们两个曾经游学过3个月在汉堡，反正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本来想好好学习的，结果我们俩属于跟其他记者不同的，我们俩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解当地文化， 让你的听众朋友知道苗山还是个学霸哦。 对，我不是，我坐在你右边，我就觉得我不是个学霸。每一次上课或者是就是探讨会的时候，我都在走神儿，然后 Jackie 是在认真的听讲。然后每一次就是我们上课聊到一些时政的话题，特别 hot 的话题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两眼飘向窗外。我们同期的记者们都说：“汉凯珊珊又走神儿了。”然后呢，每次 Jackie 的样子好像是不关心时事，结果每次上课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参与到讨论当中，我当时特别佩服他。 对，主要是听不懂，还不能让人看出来。 你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没有没有，苗山很谦虚的了。不过说实话，他真的是，当时在这个汉堡的时候，我觉得他一直在逛街，他一直在买东西。就是3个月内，你估计得买了5箱东西吧？最后你怎么拿回去的？我很惊讶。 其实我回去是一个佳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不要学我。我们由于去了3个月的时间，再加上我那是经济舱，我只能带一件行李。当时一件行李是30公斤，是多少？ 对， 还是20几？反正很紧张，因为我们的床单、被罩我都要背着。像他们都属于到那儿再去买的，我没安全感，因为我并不知道我租的房子里面什么是不是都有，所以我什么都背着。但是一个行李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同事当时借给我一个行李箱，就是登机箱。为什么要用它的呢？是因为它的边框设计可以正好通过那个航空公司的要求，不会很大，但是它像欧洲人的脸一样前后特别的长，你知道吗？所以它整体体积很大的，我就把重量比较的重但是呢体积比较小的放在登机箱里，但凡是占地儿但其实重量没那么沉的我都放在大行李箱里托运，所以这样就莫名其妙背了很多东西。结果我们又在每个周末到处去逛各种市场，我还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回来之后也不知道干什么的，比如说他当时见证我买了个温度计，还不是小的。 对，我觉得苗山比较幸运和比较吃亏的是，因为他住的地方正好就是汉堡那个最大的市集的所在地， 离太近了， 离得太近了，就是你觉得你不到时间去逛一下简直就是犯罪。 对， 对， 完全 是，就 是 对不起全汉堡人民，如果你不去逛的话。 对，你还记得那个汉堡当时市集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很多很多很多， 我们介绍一下， 里面应该有些照片。 对，你先说着， 我 先找。 我记得刚一进去好像没隔5分钟我就出手了一个包，然后大概是在2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内呢，我一共买了4个包。 你当时是有目的是要买一个包？ 并没有，其实我只是说因为你的盛情邀请，我想说啊，那你来逛一逛这个汉堡最有名的这个 market， 然后正好也看一看这个苗山所住的地方的就周围的市景 有多么的洋气 市景市貌。结果没想到一进去就一发不可收的买了好多好多东西，我就进那个4个包，我今天还带来了一个哈。这个包我觉得其实哈真的还是非常复古的， 你展示一下， 特别像那种老电影里出现的，但是我就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我应该该拿它。 我入住我的那个房子之后，我就开始打听，跟房东打听周围有什么可逛的。 哎，其实这个包是不是就很有感觉？ 其实很有质感， 感觉对不对？ 你像这个有档次的，一一来评价一下。你对着你的镜头，你不用对着我。你对着你的 纯牛皮，而且就非常学院派的一个 像不像哈利波特背的？ 这是学霸包嘛，就是学霸背的， 啊， 学霸会选这种包。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欧洲的街头拿着这个包走起来就很有 feel， 但是在北京的雾霾天里，我拿着这样一个包，如果在挤个地铁。就是因为它又旧嘛，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划痕，我都怕人给我钱，就看起来很可怜。就好像这姑娘就拿皮好包的， 但是它这个皮子质感很好， 对， 说实话， 对， 而且主要是你呢装不了太多东西。像欧洲人很多，他就是一些男孩，他们斜背这个包，里面塞了很多文件或者塞一瓶水，特别沉，随身的东西都塞在里面，所以显得这个包是满满当当的。 对， 你别着急收回去啊，你这好不容易带来了，多给我们看一会儿。 这个就是我唯一用它的地方了，今天终于体现出来了。 其实拍出来还是挺美的， 是，而且这个包价格非常便宜，你还记得多少钱吗？ 10几欧吧。 哎，不对不对，好像是我最后砍到了33个还是？ 对对，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苗山砍价的本领也是一绝，就砍到我已经觉得没脸在那里继续待下去了。然而他还在那边执着的砍价，最后就已造成了我在2个小时之内买了4个包。 对，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其中一个啊，大家看图片，大家看图片， 3个包， 大家看图片。 这个就是我们买完了以后从这个市场出来， 后边是个卖鞋的， 当时觉得已经可以再就是 resell 出去了，把它再转卖出去了。然后前面那个小小的不知所谓的这个东西，就是苗山淘到的这个，不知道它还走不走字儿哈。 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就是占地儿不是很大的东西，但是你看它的形状并不是规整的圆形，所以以至于塞在行李里特别的不方便。 就关键他走不走，他有没有 working？不走啊， 哦，好吧， 他就是个样子货。 他忘了他吧。然后大家看到这几个包， 它是个温度计，其实 这几个包真的都不是 made in China 的，同志们。 你看中间的那个包，就刚才那个 Jackie 带来直播间的那一个， 对 对。 我记得你那个白包是白色的，是不是送给了杨敏？这个牌子 没有，下面这个包， 这个包， 对，这个送给了我们另外一位同学，因为他觉得我的眼光非常的好。 哦，你买了5个是吗？ 后面那个红包是我自己的，其实前面这四个包 买了4个， 对。 我记得我好像在朋友炫看他发过，他很激动的炫耀过这几个包。 对，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战果。 你看，这是他 正在忙活的时候， 很便宜。 对，这是他在摆的时候帮给他偷拍的。然后我们俩还分别，他说：“好好好，我先摆几个，来换你来拍。”然后我当时，我同一个前面的货， 就你就很不像摊主。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摆摊的经验。 对，我没有。 对，我十几年前在墨尔本已经练就了摆摊的这家伙事了，所以你看你站在那儿就很像个游客。 我气质一看就是摆拍的，他的气质一看就是长在那儿的。 对对对， 哎，所以这个汉堡的这个市集其实还挺方便，离那个当时比较著名的酒吧街走路应该是10来分钟，因为就一站地嘛。 对， 对吧？ 所以说这苗山的生活是非常丰富，白天买东西，晚上喝酒，都不带回家住的，基本上。 这个也是汉堡的市集，这个是那个 Jackie 提供给当时我们俩去逛那个汉堡市集，有很多年轻人到那儿去淘家具。 对， 因为很多租的房子，然后就觉得买一些大家用过的家具，同时好多家具放过味儿之后，别人用过之后其实挺好的。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德国真的，德国的好多小市集真的挺好逛的。我里边还有这个咱们去 C, 这是唱盘唱碟， 柏林的有一个市集也非常好。 嗯，柏林是不是也是咱俩去的吗？不是， 柏林是没有，我跟 哦，我们兵分两路了。 对，我跟那个姚 哦，姚 同学一块去的。 我是因为一个德国记者带我去的，就是我去的是那个布拉布拉门， 它有两个市集。 对，咱俩去的是， 我去的是那个什么 more park 还是什么？但是我要说一下，我觉得这个 more park 更好，因为其实两个市集我都去了， 要更大一点。 对，但是那个 more park 就是非常非常的像你想象中的柏林的感觉，就而且好多年轻人在里面演杂耍，我也不知道是在干嘛。就是各种才艺表演，然后有人在那边唱歌，有人在那边就是什么玩飞车什么的，就感觉是特别特别年轻，而且好多嬉皮，而且好多人在喝一种就不知所谓的饮料什么的，我也不好意思问，但是就感觉是特别有活力，而就是我们想象当中柏林的那种又穷又性感的那种样子。 这是展示嘛，对吧？ 对， 市集很多人是为了展示自己。我们接着看汉堡的几张图片，这个是就是家居的一些小物件了哈。哎，我记得你还买了一个衬衫的那个扣子还是夹子，那该怎么说？就是因为 是那种， 我当时特别佩服，对，我当时觉得 Jackie 是一个专业的时尚编辑，他在懂。他说我要买一个这个，我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扣子吗？他特别的看不起我的，白了我一眼。 是弄丝巾的那个， 对， 那个扣， 是那个两个衬衫中间夹一下，然后咧着。 Brooch， 我人家都说英文， 对对，哎，这里，同志们， 啊，这带过来了。 这个不是我上回买的，但是这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就是因为欧洲人很喜欢这种小玩意儿，其实我说实话我自己不太知道怎么用哈，但是首先我觉得特别漂亮， 这不是胸针是吧？ 它其实是胸针，但是呢因为我们时尚人士有一种技法哈，我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就是你穿那种很挺阔的领子的衬衫的时候，因为你把它系上很其实有点呆板了，就是写的比较傻， 就用扣子， 然后你在这个时候用扣子放在这个，用一个丝巾扣吧，或者说用一个这个 brooch 放在这个中间，你会一下子整个人就 是像带条项链一样。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就比如说我用扣子挤就有点呆板，但是用这个变化一下就感觉是个饰品， 放在这个扣子扣眼的上面，就是一种非常古典的非常复古，然后 叠上去 很优雅的一种。 我展示一下，这三颗都挺美的。 对，我这颗应该是在哥本哈根买的，在一个古着店里面买的，然后这两个应该是我在拉脱维亚的一个小店里边买的，对， 就是也都是市集旁边的那些，但是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好的一些小店里买的，就是 特色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德国应该也算是中欧吧，然后包括东欧，因为咱们在德国那段时间最后一个月，我是整个从冰岛一下玩玩了一个月的时间， 他根本没有在好好学习， 一直走到波兰，所以说基本上波罗的海那几个国家到波兰那些我都走了一圈，我就发现他们的市集真的非常好逛。一会儿我要展示一下我在这个克拉科夫，就是波兰的那个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一个小市集上淘到了一件大衣。我其实不是买衣服的人啊，第一我很惊讶那个衣服我竟然能穿进去，因为是我的 size。 然后第二呢，它是 made in Italy 的，就是意大利制产的，而且它70%的羊毛，而且那个颜色是那种我非常喜欢那种脏粉色，就非常时尚的那种颜色。 脏粉色， 对对对， 我们期待一会儿看看它的脏粉色。 对，这个我一定一会儿要展示给大家看一眼。 对，哎呀，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市集。不过呢，你看我留的这张照片，就是汉堡那儿有一些卖电器呀，还有家具的这个区域，他们会集中的把这些东西展示在一起。 对， 而且我记得当时有某一个著名的品牌的冰激凌品牌， 对， 在那儿 也想说， 他当时在问我看一个。小伙子特别帅，抱着一大盒，然后呢小的那个装，小杯装到处在分发，然后我就说哎呀是卖的吧，估计是商机对他们来说。然后有一个帅哥从我们俩经过的时候就说哎要冰激凌吗，我就毅然决然的拒绝了，不要。那人呢说你确定吗，我说不要，我说别想推销， 发现是免费的， 对，别想推销给我。后来我们观察了一下，旁边人都没有给钱，后来 我们就追着他跑，就是到处围追堵截他，然而把他错过了，因为他是这样的，这种 自行的， 对对，自行的这种，所以我们就， 但是咱俩最后还是吃了两盒，我记得， 吃到了，是吧， 吃到了， 还好还好。 后来我还带杨敏去专门去找了找那个发冰淇淋的小哥。 对，就是觉得说在这种市集上面就是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对，有意思， 就是，除了花钱以外你还有很多免费的好处， 经历， 对对对。 好，这一轮这个 Jacky 分享完了，现在轮到一，有没有一些好物件现在就分享一下，特别想说的。 我都还沉迷在他那些，我都还一直在想他那个汗毛70%的羊毛， 一会儿一会儿 脏粉色，是不是 脏粉色，这个非常打动我，因为粉色是我很爱的一个颜色。然后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我跟你有一点像，就我比较喜欢陶佩饰。 陶佩饰， 对，因为我觉得佩饰是非常，就是很快能够帮你把一件衣服改变的一种东西。包括像去西班牙有很多很不错的珠宝的精品店，当地的设计很特别。我今天带了一些，包括我今天戴的耳环，还有就是这个，那这个是我朋友送的啦，这都是欧洲的设计师的作品。其实 好，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 是 什么， 就 是 在中国比较难 买到的。对对 对， 放在麦克风侧面一点。 哦，不好意思， 对对对， 它就比较特别。 这是个项链是吧？ 对，这是一个项链，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他们说，这是一个标签。 这个耳环和它是一套的吗？一个就是同样的形状是吧？ 对，它是同样的形状。 哇，真的很美。 对对， 这个沉不沉啊？ 这个不沉，就是基本上它就 挂在胸前。 对，挂在胸前，然后比较特别，因为它不是特别像一个项链，它但是就是还是比较百搭。然后像这样的一些比较夸张的饰品也是欧洲的一些设计师的。 哦，是手镯。 对， 刚才的那个项链比较适合冬天毛衣厚一点的衣服吧，挂在外面。 对啊，春秋啊什么的也可以。 有外衣的时候。 对， 这个手镯就比较适合夏天了。 这个手镯很适合夏天。 露出手臂的时候。 对，而且欧洲的很多设计他们的材质用的不错，所以就是你看这个都好多年了，但是还是发光。就是 平时也不用特别的保养和护理， 擦一擦，因为珠宝是必须要保养的。但是基本上就是你防止一些香水啊化学物品啊。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很爱买配饰的，我会每一个配饰分享一下，每一个配饰都用一个塑料小袋儿装好，让它和空气隔绝开，然后一般 以防氧化， 以防氧化，然后就会保持的时间更久一点。然后还有一些小东西，今天也带了一些很便宜的小东西， 就是有意思， 就是比如说像这样一些就是古着的一些这个胸针，这个你们猜多少钱？ 这个胸针，这是一个小海豚是吧？ 对，两只小海豚， 两只一对儿是吧？ 对，这一个，就是但是它是 这个图案是一对儿是吧？ 对，就在伦敦买的。 哎，伦敦，咱们猜的合人民币吧，合人民币。哎呦，真的，这怎么猜？这什么材质的？ 这个就是普通的材质，这个不是珠宝材质，就是它就是可能合 金 啊，金 属， 对， 金 属的，对。 人民币100块。 哎，你还挺 啊，真的， 接近了，你这个对，因为有好多人猜都猜，因为在国内有好多这种古着卖的几百啊一千，但是这是八磅， 八磅， 对， 哦，真是差不多一百块， 八磅。 你看到我们之前的片花了吗？砍价狂人苗山， 我现在就今天来最大收获就是我默默的 get 到以后逛街要约谁了。然后还有像这样的一些，就是去这个也是在好像也是在伦敦的一个市集上买的 项链。 对，这个是一个埃及的一个大叔卖的，他你看他是埃及的一个符号。 哦，这个也是一个埃及当地特色图案， 一个纯银的，可能有一点古着的一些东西。它一个图腾。这是一个项链，是护身符，在埃及。就是很有趣的，就是在伦敦的那个一些跳蚤市场，你可以买到很多外地的，就外国的一些摊主过去摆摊的。 因为有很多移民嘛， 对，很多移民，然后你可以买到集中的去看一些，买到一些很有趣的小东西。然后包括你知道，在伦敦是在英国是哥特文化还是比较发达，这个就是在一个哥特店里买的。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吊坠儿，但是它就是有那种一个水晶的吊坠儿。 哦，这个可以挂在身上当项 链。就挂在身上的，就我没有今天没有拿那个穿的东西过来，但它就是可以，就是你随便你戴长一点短一点都可以，它其实就在那种哥特的店里 自己调整长度。 对， 你看它，你发现它挑的这个颜色。就 特别小女人， 我是绝对不敢涉足的，因为她白。 对， 就这种颜， 这种皮肤有黑型的人。嗯， 我觉得你比我还白点儿， 不行， 我是不可能戴这种粉的，一辈子也不可能。 其实你并没有你想象中不适合，只是可能你还没有就是内心去接受它。 不，你知道， 但是你买过，你在汉堡买过一双骚粉色的高跟鞋，不要以为我忘记这件事情了。一般正常的人类都很难驾驭的颜色，然而你买了。 我真的我吧。在买其他东西的时候头脑都清醒，只有到买鞋的时候，尤其高跟鞋，我就没有理智了。而且就越什么很出挑的颜色很奇怪，有时候我回到家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去年买了三双鞋摆在那儿，但是我有时候有个问题，买完我就忘，但是我每次喜欢的东西差不多，我买了三个东西放在那儿，鞋盒都没有拆开，有一天我打开突然发现他们除了牌子和后面一个帕儿不一样，其他前面颜色款式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事情我也发生在我身上过，尤其是因为我喜欢在淘宝买东西啊，不好意思打个岔。然后就是我们家里就你知道，就是所有衣服都堆在那个像山一样堆在柜子里面。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今天我突然想起我要穿某件衣服，因为这就意味着你要把整个山都给搬下来，然后从头到尾找一份，所以就以至于我为了不把这个山整个弄下来，然后从整理，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会买同样一件衣服， 就落在一座山里有无数件同样的衣服。 对对， 我觉得女孩都这样，但是我更奇怪，就是我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每年会给自己定一个主题色，就是每年我会 哇，人家有主题色， 对，今年的主题色是什么？电光紫，对不对？这又是咱们这种黑人驾驭不了的颜色。 不是，那个是可能潮流的东西。我会每年根据自己的兴趣，就是其中那个粉色那个可能 是永恒的， 不是永恒，就很多年都是粉色。我把粉色还分成了很多种粉，我自己给它发明一些，比如虾粉色、桂鱼粉、亮粉色，然后每年会有一个主题色，我就会专门买这个颜色衣服。或者是配饰会买。 你看依依，其实我的节目呢不光是介绍市集，我节目本身也是个市集，你们有没有需求把你那座山拿一点来过来跟大家置换一下？ 真的吗？ 依依 好多可以， 真的依依，如果你也想的话，下回拍照片给我们挂在我们的那个福利商城里和大家共享。 哎，真的可以， 是不是？ 可 以啊，然后有一些听众和网友朋友需要的话真的可以， 好多标牌都没有拆哦。 对，我们去年其实在双十一做过两期节目，我们就是这个节目五个主持人拿出自己的一些闲置的物品和大家分享。 嗯， 有一个同事拿出那个特别有名的香香鞋，就那个橡胶做的那个，他说他当时排了好久的队在国外终于买到了，但回来发现穿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就共享给大家。我觉得我真的是几秒钟一起 来光，大家可以 switch 嘛，因为有段时间就原来我工作的那个公司就是在时尚嘛，然后好像每年就是我们都会在公司的 lobby 做一次这种类似于什么 switch market， 就因为时尚编辑就喜欢太喜欢乱买东西了， 对 对，然后大家就是物易物这种， 对对，哎，真的可以。我们现在做一个特别节目，两位把你那座山也消化一下， 真的，不然我现在很着急，因为你如果不旧的不去新的就不来， 对 对， 断舍离呀，空间就这么大，是不是？ 对， 赚的钱全部买空间了，而且堆了衣服， 而且你年龄增加了，然后以前有一些不适合你了。 对，就是送一、送给或者是便宜消化给一些需要它的朋友， 对，因为不要浪费嘛。 对， 其实它有一些还很新，甚至像包括 Jacky 它一定也是有很多没有拆标的、可能当时因为喜欢就拥有、尤其你在国外，我之前被一句咒语，就是有人跟我说一句话，说你如果在国外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喜欢的一定马上就买，不然你一定会后悔。 对，过了这圈就没 地方，所以我们就会被这句话给引导。 但是我想加一句，那又怎样呢？错过这村就没这店儿，那没买又怎样呢？ 你就会一直想啊， 就会一直惦记着。 你放心吧，见到下一个市场你就忘了。 不会不会，我还会一直想。我到现在还没记得我 也会想 路过某家店有什么什么东西没有买，到现在都毁到现在。 对，你买了你不一定就是 买了也毁到现在。 对，也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 对，但是我们做人原则是不要为做了的事情后悔，要为没做的事情后悔。 对，依依，您还有什么好东西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现在可能因为我现在北京这边放的不太多、所以我带来的也就比较少。 你的帽子再给大家看看吧。 但是我 有 给你发一些照片，是可能有像我买的一些古董的杯子，它比较易碎，我今天就不方便带过来。 刚才有一位网友在问来了，由于我们好多人发言，所以就是被翻上去。刚刚有人就说想再看看你那个马会的是吧羽毛帽。 提出这种要求，那我当然会带了。就是因为这个真的是买了两年，一直没有人邀请我去参加马会，很遗憾，今天都没有机会带。就是， 哎，你发现就是你后面的背景，你看 Jacky 可以看到这个，从这个我们的视频的镜头机位里，他后面的背景和他整个这个帽子加他这个人特别搭。 哎，我在这边给大家补充个小知识啊，我们说的不准确啊，就是因为英联邦国家都会有这种所谓的马会，就是赛马，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因为澳大利亚也有哈，墨尔本也有。然后有意思的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 ceremony， 就是男士们 仪式， 男士们呢会。就是在那个马会上，比如说买马、赌马、会赛马，然后他们会携眷嘛，会带着自己的女儿啊、太太一起参加这个，因为是非常高端的活动，只有这种贵族阶层或者说就是稍微的位高权重的人才能参加。那些就是女眷，其实是无所事事的，因为他们对赌也没有兴趣，对赛马也没有兴趣。 他们就比美是吗？ 对，所以他们在现场就是他们 social 社交的一个场合，所以呢，他们就会戴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帽子。然后这个帽子你也知道，你看那些什么英国的贵族，他们一定会戴帽子，因为帽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行的。所以说现场的这些女眷们都会每年只要在赛马会的时候，到现在墨尔本还有这个传统。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好多坐地铁嘛，有时候我们下课了在这个地铁上面能看到特别 dramatic 的各种，就是特别戏剧化的各种各样的帽子，有特别高特别大的，还有那种婚纱啊什么的，在地铁上面就刚刚参加完马会的活动然后坐地铁回家的那些女性们 戴上那个帽子还坐地铁啊。 哎，而且我记得有一年好像墨尔本还请过明星，我记得当年是曲颖还是谁参加过一届这个， 他也特别有一个这样的装扮去， 他必须得戴一个特别夸张帽子，当时是中国的一个设计师帮他设计了一顶帽子，当时还艳压群芳，我记得在当时那个墨尔本的那个什么报纸上面还有登了中国来的什么明星戴了一顶大帽子。 他的身材就可以， 对，关键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因为其实像这种特别形式化的 戴着千万不要摘， 很少。 下一个时段一直戴着 吗？一直戴着是吗？其实我不是很介意这个，因为我其实还挺喜欢的， 因为我 有点像花轮同学。 这个帽子是我在那个店里挑的，就是相对不是很夸张的。就刚刚经理说的很对，就是马会的其实帽子更夸张一些，包括很多都是那种很宽的檐，然后上面很漂亮，真的就是你即使你不戴它，你可能也会动心想要收藏一个，就做得非常的精美。就是 你平常这个帽子也放在家里柜子里，对不对？今天是多么好的机会，你就多戴一点哦。 对，但是有点热，其他都还行。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搭的，因为它的颜色首先不是很出挑，它最精心的设计就那两根羽毛，对吧？ 是，这个帽子实际上是可以就是开 party， 或者甚至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些我们 聚会 去参加的时尚派对是可以戴的，不一定非要那种就所谓的那种马会的场。马会的帽子会我看更夸张，就包括现在香港的一些马会的一些活动，我看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去参加也是非常夸张的帽子和礼服，现在也开始大家都觉得有趣嘛，就打扮得漂亮一点，让这一天尤其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都可能会去发照片什么的，就会可能这整个一天就会过得不一样，会特别一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有的文化，对吧？ 对， 传统 其实是一个特有的文化。 所以就是如果到一个国家他们是当地有这个马会形式的，

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大来宾，首先这位呢是时尚美丽的编辑 Jackie， 有请。 嗨，大家好。 好，看见他了吗？他眼下面的这个牌牌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呢。另外一位也是时尚编辑，同时也是旅行达人魔依依，有请依依。 Hello， 大家好，我拿这个牌子。 时间是不是过得太快了？三个时段嗖一下过去了。 是是是，开始我还想说两个小时我们肯定撑不完，结果哎发现再来两个小时也还行啊。 对，都说不完，你发现了吗？而且今天两位带来了好多好玩意儿，还没有展示完呢。该 Jackie 了吧？这个时段。 好呀。 你看你的那些易碎品，刚才我都不敢碰， 对对对， 怕碎了。 是是是，我这个大老远大风天的把它背过来，因为刚才一说到这个伦敦哈，因为我对伦敦也是一个就感情挺深的，因为我在伦敦一个人待过半个月的时间将近，然后而且就在伦敦一地，还没有去其他地方。然后所以我其实对伦敦的东区的一些市场，包括大家都比较熟的这个什么 Notting Hill 这种，还算是比较熟悉，因为就逛了很多次。那看我这个项链啊，当这个项链可能也不值钱，它是一个可以打开的。 哦，就是 打开的一个怀表，但现在已经不走字儿了。但这不重要，因为反正我也不需要看它。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它很特别，而上面写了"伦敦"两个字，这就是我在 Notting Hill 淘到的。因为其实一刚刚说到，就是你在伦敦可以买到很好的瓷器，但同时呢，其实你能买到很好的银器。对，因为大家如果看这个什么很多伦敦的小说啊，旧小说，会发现他们家里面都会珍藏一些银器啊什么的。所以在 Notting Hill 能买到很多很多很多。多这种古着的银器，而且价格其实不菲了，但是也难得能淘到一些比较合理的。像我这个应该不是银的，但是反正感觉这个色泽呀，这个质感， 我觉得是稀的吧，是不是有可能？ 对，但是我这已经十几年了，到现在 还是没变色， 而且我没有用任何的什么方法来就是来呵护它，然后现在好像还是蛮好的。然后另外我要推荐的是我手上的这枚戒指。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不是这个是 你对准这个机位，大家就可以看见了呢。 这个黄色的这个，它是一个镀金的戒指。这个实际上 两个戒指都撇开了，你把它们往中间放吗？对对对 对 对。 但是我只是这个 ， 对，上面有个花体字的 J， 就是勾，也就是我 Jackie 的名字的这个。 哦，我以为周杰伦。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它是一个专门卖这种就是名字缩写的这种古着戒指的一个地方。 什么字母都有吗？ 应该是有，但是不是很全了。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找到了属于我的勾。对，然后当时这个号其实不是特别合适，但是因为我真是如获至宝嘛，然后我就把它买下来了。这也是在伦敦东区的一个古着的小摊位上卖的， 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戴上我已经， 他是又不敢戴在另一个手指头上， 这是哎呀，这个得等别人买了，不能自己买，对不对？对，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我在伦敦淘到比较好玩的东西，而且就是你不觉得好像那些伦敦的那些老绅士们哈，就是有自己签名的戒指啊什么，这个是一个 好像有千张一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些不知道大家能看到这些瓶瓶罐罐啊， 拿起来 这也是我在就是 往上放一放，哎，这个给我摸一摸， 买到的这是香水瓶，我都不舍得用它，因为我觉得实在太精致了。 这两个摆在一起拿起来， 这个是 看看，哎，那个应该是香水瓶对吧？ 对，这个其实也是它滴管状的嘛， 哦， 所以就是。都是可以放香水的， 等于是梦露用的， 哎，对， 是吧？很有 对，就是洗澡前花， 这不是你的东西啊， 对， 它 所以啊，我没有用啊，所以我只是把它 风情。 然后 Jackie， 我在想你面对我们的那一面是不是风风火火？回家之后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一面了， 回家就是 不一样， 就是我 沐浴 我把这一面留给了我自己和我未来爱的人。OK， 然后这个是刚才我放这个 brooch 的那个 子女征婚 一个小盒子吧，因为我觉得还挺古典的， 首饰盒是吧？ 对，首饰盒，然后这个。就是放我刚才这些胸针啊什么的，我平常就会把它放在里面。对， 看看给我们看看图案，嗯，看一下图案。 对对对，这个特别维多利亚感觉的这个东西， 哦，很复古的这个图案。 对， 哎，你自己拿着嘛，人家也觉得你的镜头里长出一只手， 爱不释手的想要留着它。然后剩下这些就不是在伦敦买的，我也可以一气说了哈。对，就是因为时间有限，我赶紧。首先我要严重推荐一下我这个戒指， 对， 因为我真的很难买到戒指，因为我的手实在太细了。对，这个戒指是我在这个爱沙尼亚塔林旅行的时候，就偶然撞进了一家小的古着店。然后就一眼相中了这个非常非常 bling bling 的，看起来非常有钱的这个戒指，对，而且竟然是我的 size， 我的号，而且它是一个我在网上还搜了一下这个就是叫什么，做这个首饰这个店应该已经没有了。 对，应该可能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关了，所以它肯定是个古着的东西。然后上面有印的这个店是一个什么什么 Father and Son， 应该是个家族产业，而且这个是伯明翰的一个店里边，应该盒子上面都印的， 所以这个品牌的遗珠。 对，所以就被我给就是捡着了，捡漏了。对，所以这个而且正好是我的号，我只有在重大场合才会带它，因为我特别怕撞到它上面的那个钻，大家也看到非常多哦，要就撞到了就好可惜， 很难补。 对，所以今天是我其实第二次带它。对， 哎呀，真是 真是 好隆重。 对，然后这个 感激感激， 这两个也是我捡的漏啊，这是我在这个应该是在瑞士的就是南部的意大利区旅行的时候，有一天在等车，然后等车的时候呢，因为车来得很慢嘛，然后我就看到后边有一个很小很小市集，可能加在一起也就二十个左右的摊，因为它不是一个旅游城市，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个地名叫什么，因为是个非常非常小的小镇。然后一个特别漂亮的金发碧眼的姑娘，然后桌子上面一共就摆了这两样东西， 都让你买了。 我也不知道她是卖光了，还是说她那天闲的没事干就想展示一下。然后我一看这两条丝巾都是朗万的，对，然后所以就是对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品牌啊。 这个要在市面上价格 Italy， 我不知道，应该几千块钱人民币是有的。 对，就这个尺寸。 对，因为几千块钱应该是有的。其实我尤其喜欢这个粉，又是粉色，就是摩依依的那个粉，粉和黑就很高级的那种， 对， 就是100%丝绸的这个丝巾。然后这一条丝巾被我砍了，我还小砍了一下，其实我没有使劲砍，10欧一条，而且是全新的。然后那个姑娘，因为我一下子把她的摊全都买了，她就把她剩下的一个丝巾扣，然后也送了我，所以我就觉得20欧，我买了两条朗万的深丝的意大利制造的这个丝巾，所以我就觉得，尽管我是一个不系丝巾的人、 我刚要说你什么时候， 我 没 事， 我 就觉得这个东西你不买，你说你对得起谁？ 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全这个瑞士人民，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把它买回来了。 所以你基本上帮他清仓了，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要展示的是 重点展示、 我的脏粉色的大衣，大家稍等。 好好， 我一直在等那个大衣，对。 其实你跟他谈谈，要不然你帮他清货得了。哦， 这个、 是这个脏粉色。 对，这个大衣呢，是我在这个克拉克夫，就是有点相当于这个上海，就是它、但是它是波兰的上海，就是波兰的第二大城市。 第二大城市。 然后我当时住的是 Airbnb， 然后因为就是波兰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厚重和阴郁的国家哈。 对。 然后到克拉克夫呢，我也没想说要去一个什么 fashion 的 shopping mall 买东西，结果就这么凑巧，我就问了我的房东，我说周围有什么好玩的？哎，他说你来的这天正好是有 market， 然后周末的 market， 说你要不要去逛一下？离我们这边很近，走过去大概可能一刻钟的时间，所以等于是我要坐火车，坐飞机回汉堡的前几个小时，我就迅速的进了这个 market。然后呢，当时他们就是那些当地人在卖一些自己闲置的东西，然后我就一眼看中了这件大衣。 这很新呢，你后来自己有洗过吗？ 我没有洗过，但是因为它很新，而且它完全没有起球，而且它真的是70% 的，看上去还挺暖和的。 对，而且它这个是意大利生产的。对，上面都有标牌、 你知道这种粉啊，其实他刚才描述脏粉的时候我没有概念，就这种粉还是那种对皮肤衬托的会比较好。 对，这个就不是很、 看到， 就是亚洲人是可以穿的。 对， 对， 显得很亮。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肤色发黑黄的人哈。 你哪里黑？真的，你穿了 这 个之后， 这件颜色我觉得穿上去显得人整个就亮起来了， 而且领子设计你知道吗？ 对对对， 显得人就是很高挑。 对对对，是，其实也还可以， 而且这么合身。 对，就很合身。所以我是觉得说，为什么我在这个澳大利亚和美国买不到合适的衣服，这个很正常，因为是出胖子的地方。但是我在这个东欧哈，就是因为东欧的，就是尤其是波罗的海那个周围，包括其实德国也勉强算吧，其实他们真的瘦的姑娘真的非常非常的瘦，然后所以我觉得在那儿还真的颇能买到我合适的一些衣服。对，因为今天其实要展示的这个照片还挺多的哈，但是现在 这个多少钱当时买的？ 这件衣服好像大概是30欧吧。 啊，30欧啊， 真的很便宜， 200多块钱。 对，非常便宜。其实我当时还有个同伴，他买了另外一件，那件也非常好看，但是唯一的就是我穿可能有点大，他因为比我高嘛，所以他穿也特别好看，是一件那种有点千鸟格的那种斜纹的，然后收腰就穿上写的人特别瘦，然后右手有点像英伦风的那种大衣，然后也是30欧。我们俩当时身上竟然还连30欧都没有，然后就反正最后好像到一个银行取了点钱，最后给了那些人，而且他们都是明码标价，就你都不用砍，他们就在远远的就能看到上面写了个30。而且就是因为其实本身这个东欧消费比较低嘛，对，所以30欧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是挺多的钱了，所以我当时觉得哎呀特别好，在那个地方就是卖东西。对， 我就是那种广东话有一句话怎么说来了？ 就是核心水，对吧？就是让你一眼 核心水，对 对，就是特别适合你，让自己特喜欢。 而且他到现在他在聊起来这个事儿，他都还充满 眼睛放光， 对，充满了爱意。 所以就是你们刚才说的，如果这件东西你不买，当时不买，你真的觉得你会后悔， 对对对， 你会错过。 这件衣服让我就是深切的体会到你刚才说不买会后悔这种心情。 对，而且我想起我以前很早之前写的一个专栏，就是和一件大衣恋爱。就是我当时就写我也是喜欢上一件大衣，然后当时没有买的心情就很像失恋的心情，后来我去把它买了之后，对，就像他一样就恋爱了。 而且我觉得从一个女孩这个 show off 炫耀的角度来说，不知道，我觉得像这个苗珊这么高调的人应该有同样的这样的感觉，就是说你在出席一个活动或参加一个什么比较正式的场合的时候，比如说你带了一个像我这种配饰啊，或者说像我穿了一个这个二手衣服，如果有朋友说起来，哎，你这件衣服好好看，或者你这个配饰好漂亮，如果你说哦，这我在淘宝什么链接买了这个，和我说啊，这个是我在爱沙尼亚的塔林或者拉脱维亚的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或者是我在什么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某某某某广场淘到的， 你人好有 精力，一下子就显得特别的高级，有没有？ 显得你好精彩，你的生活很精彩， 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注重生活质量，然后又有故事的女人，这个很关键。 其实你说错一点，就是我比较糙。 No, no, no. 我真的就是这种细节我有时候想不到。而且我还有个问题，就刚刚提到鞋会买成一样的，那是因为有时候买完就忘了。你刚才提到你在某一个地方逛了一个小店，那一刹那我突然想起我一个人在慕尼黑，好像是在某一个店，一个老奶奶，他们所有都是他自己家的东西摆出来，说你能不能帮我买走一点，因为我可能要搬走了。我买了好多，但是我在想那些东西去哪儿了呢？ 所以你应该做一期节目就告诉怎么收纳这些讨回去的小玩意儿，因为真的是就不知道随手就扔到哪儿去。 我没有发言权这件事情， 对， 真的。 找就这个收纳。 前两天我替班同事那个健身节目的时候，我们节目组的其他同志一听说我要替小雨同学做健身，他们都哈哈大笑，说天哪，你们让他那个做一期节目叫吃货是怎么养成的可以，让他说关于健身的话题太可笑了。 哎，你公平的说，你不是瘦了很多很多很多吗？ 我其实跟我们那年在汉堡我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一直在维持，我真的花时间在维持，所以每一次一看到那些好看的衣服配饰，包括逛市场的时候看到好玩意儿的时候，我就警告自己，你想穿下这个吗？或者你想拥有它吗？你就不能再胖下去了，所以这是激励自己的好办法。而且在这个市场里面，通常在欧洲吧，跳蚤市场比较多，这种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衣服版型通常是比较高挑的，对我们来说是有挑战的， 细高细高的那种身材的人穿。 我记得在汉堡有一家卖那个裘皮大衣，你记得吗？个老奶奶，我其实还有点后悔，但是呢我稍微有一点心里别扭，就是那种大衣啊、衣服我还是不太愿意在市场上买，尽管很多当地人是买鞋买衣服都买的，有点别扭，但是其实还挺好看的。 对，就你们可以聊裘皮大衣，对不对？皮草之类的。其实这个我觉得在美国很多那种应该叫什么 donation 的那种 shop 里面，经常能淘到非常非常便宜的这种皮草大衣。 其实很多这种大衣也是比如祖上传下来的，奶奶呀、传给女儿啊，传给孙女儿啊，一代代传下来，也是就是放得住的，对吧？ 对。 所以刚才就是 Jackie 给我们展示了好多好玩意儿，包括他最爱的那个脏粉色的大衣，我们看了之后确实物有所值。 是。 依，如果你在市场看到了像刚才 Jackie 展示那件大衣，你也绝对不会错过吧？哈。 也不一定，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去国外买东西跟当时的心情也有很多有关系。对，它就是缘分嘛。我其实很多时候把一些东西买回来就觉得它是一个储存记忆的方式。 嗯， 所以你买什么都是一个巧合，很多时候。 好，我们现在就看看依依的收藏。依依之前给我发图片的时候，我把其中几张图片起了个名字叫依依喜欢的小东西。 喜欢的小东西太多了， 挨个展示一下。 对， 刚才聊聊上半段没聊完的下午茶文化 啊。是，这个是我在家里拍的，因为这个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带过来。 对，我们也怕它碎了， 它太薄了。 对， 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个是在这个应该是在伦敦的一个跳蚤市场买的。大概有怎么这个也要好几十吧。 好几十呢。 嗯，因为 英国的应该不菲。 不是，它这个在中国可能要卖到1000多一套。 嗯，这个是英国产 的是吧？ 嗯，因为这个是比较好的瓷。 嗯，这也是英国产的是吗？ 对，它有近百年的历史吧。还是有我买了几套这样来自己喝下午茶。 这个很漂亮。 对，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喝，我有一次开玩笑说，你用这个杯子喝即使是那种袋装的茶，你都会觉得哎 心情 会 不一样。 对，就是 会觉得说这个茶也变高级了， 对， 有 仪式感了。其实在我推荐大家，其实除了伦敦的一些，因为现在大家都能收到啊，伦敦很多跳蚤市场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古董店，但是其实如果你去英国的乡村旅行，有很多小镇，那个小镇它有一些那种很小的一些就是古董店，它的价格可能会更低。 嗯， 我也应该也有给你发一些在镇上的，而且那些建筑都是非常几百年前的一些建筑的一些店， 嗯， 去不但可以感受当时的人他们生活的一个场景，还可以顺便去买一下他们当时的瓷器， 嗯， 花瓶啊、杯子啊、盘子什么都很多。 我有一些外行的小问题，比如说刚才我看的这两套茶具。杯子嘛，它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是下面那个托盘有两层是吧，就我们通常这个茶碗下面是 一层 托盘的， 对， 他们这个 甜点啊， 哦，是甜点盘，最下边那个大的是甜点盘，对吧？ 应该是中间那个是甜点， 中间的那个 具体我还忘了，我当时还专门问了，因为而且你英式红茶它不是都会有糖吗， 嗯， 对，它有一个可能会来放一些糖啊甜点啊什么的， 哦，嗯，然后这张 对都是所有的成套的都是两个盘子，一个是装甜点的。 嗯，这张图片，这就是你刚才戴的那个帽子是吧？ 对，他们那个杯子我今天没带过来，就是非常非常轻和非常非常薄。 嗯， 就如果去已经到了英国当地去淘瓷器的话，就买它最好的瓷器，就不要买那种就是年代特别新的，就买它最薄的那种。 嗯， 因为这些当时也是我有点记不住牌子了，但现在这个牌子都还存在，但这是以前的 老 的，嗯，老 字号是吧，也是 老的，可能花色款式都不太一样，而且是全手绘的。 嗯啊，这些都是纯手绘的。 对，都手绘的 啊，所以每一套其实会有略微不同的 有一些差别。 嗯其实哎呀真是有意思，我在想啊，我们中国这个瓷器是最古老的， 对， 当时大概一两百年前，就是欧洲人都希望得到中国瓷器的秘方，所以这现在这德国的梅森是瓷器之都，是因为当时奥古斯特大帝找到了一个瓷器的办法，因为我当时做过一期节目，说传说就是这个当时这个皇帝从中国进口了好多瓷器，然后呢找一些能工巧匠关在一个屋里，说你们给我研究看着这个瓷器，他们甚至砸碎了去摸，然后去尝，或者是用各种实验去找出配方，但是最后由于这个土质和我们不太一样， 对对， 包括工序也并不知道我们景德镇到底是怎么造的瓷器，所以他们用自己当地的土办法造出了一些就是类似工序的，但我相信肯定制瓷办法是不同的， 对对， 所以以至于这个如今的瓷器质地还有产品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很多的瓷器制法是不可就是相提并论的。对， 即使同样的制法，在不同的地区，尤其由于那个土啊， 原料不同， 原料不同，一定会不同。我心里当然肯定是中国的瓷器是最好的， 对， 最棒的，不管是它的做工，还是说它的整个的一些艺术的呈现，还有它的多样化。但是如果去欧洲买瓷器的话，包括我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有一个瓷器店，我也很喜欢， 嗯。 据说张国荣也很喜欢，我也给你发图片。 对，一会儿我们有时间看一下。 对，他每个地区，可能他会根据他不同的一个文化特性，加入他自己的元素。其实这个可能是我去买他的一个动机。 嗯，刚才我们点出来的这个就是刚才一在现场给我们展示过的一些小配件 小东西。对， 嗯，这是我们放大可以看一些。 对，就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纹身是海豚，因为我一看到海豚我就会想买。 好，你刚才提了好几句巴塞罗那了，咱们就看看巴塞罗那这边。哎，这是面具，一一提供给我们好多他在巴塞罗那淘货的一些图片。 对， 这张看到的呢，就是应该威尼，哎，不是，这是威尼斯款吗？还是巴塞罗那当地也有自己的面具？ 这是巴塞罗那当地的，但是我感觉它应该是融合了欧洲的一些，包括威尼斯啊，还有别的一些地方的这种面具。 嗯，然后我们就顺着看吧，好吧？ 嗯， 这是巴塞罗那的海鲜市场，对吗？ 巴塞罗那的菜市场， 菜市场 不是海鲜市场，就是 什么都卖哈。 对，什么都卖。这个菜市场也很有名，应该一搜巴塞罗那最著名的菜市场也能搜出来，它也什么都卖。 这是蔬菜，还有一些水果， 还有这个火腿非常好吃。 我们挨个看看啊。哦，这个是西班牙 Flamengo 的一个造型。 啊，对，就这个牌子的瓷器，非常精美。 哇，你看它尤其渐变的部分做得很好。 而且它的整个的一个光泽，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构，一个整个的塑形， 是非常的精美的。 这个应该也是橱窗展示出来的吧？应该 是橱窗， 价格不菲，一般都是比较精美的会放在橱窗里。 下面有写110几欧啊什么的， 110几欧， 小一个小的， 然后这一张，哇，这张真的很美，尽管它的图面颜色就是白色，但是层次感很好。 是，我很后悔当时没有买。因为太不知道怎么带回来。 我觉得瓷器真的有的时候很担心，就怕特别喜欢路上碎了什么不可控的。 我就这个我当时很喜欢，我想买的。 这个是挺漂亮，我们再看看，哇，这个我很喜欢。 我看看， 这是甜甜圈，巧克力甜点，这是巴塞罗那市场里面的， 是 吧？ 是， 这都是巧克力吧？ 这些都是，对，都是应该都是巧克力，坚果巧克力。 我又在流口水了， 淡点了。 对，我这个是卖大蒜辣椒，哎，这个干穿成串的干辣椒，巴塞罗那也卖，我以为只有我们这儿家里没有。 都是这么卖的， 就是晒的， 都会这么卖，大蒜什么的， 晒的辣椒干什么的。这个是糖，是吗？ 对，这是糖果店，就在那个菜市场，那个菜市场挺值得一逛的。 这是刚才的大虾，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面具的其他部分。哎，其实还挺有这个威尼斯的风情的，确实。 对，而且巴塞罗那本来是一个旅游城市嘛，然后它有很多的一些店，就是卖那种纪念品的比较多。 哇，这又是大虾。 对，因为那边也是海滨城市嘛。 西班牙是非常擅长做海鲜菜的。 对， 我们在汉堡的时候，因为汉堡也是靠着易北河嘛，易北河是通入海口的，所以当地有很多的鱼市场。我家那个门口坐车直接就可以到鱼市场，我就记得我们家周围全部都是西班牙的海鲜餐厅。所以我记得西班牙菜里我最爱的东西是阿尤利酱，这也是致使我们这个一行，因为我们7个人除了我以外他们全部都瘦了，其中有一个上海的姑�娘还瘦了14-15斤，但是我胖了16斤。 就是因为你过着白天逛市场买东西，中午瞎吃海塞，晚上在那喝酒，你能不胖吗？ 我每天就在西班牙餐厅里吃那个阿尤利酱。我记得我走了之后，我有一个邻居就在我后面那个楼，一个男孩，我回到北京他就跟我说有一天我去了我们常去的叫一个萨比亚的一个海鲜餐厅，一进去那个服务员老爷爷就问他，哎，老经常一起来那个中国姑娘去哪儿了？他说他回国了。那个了，是呀，老爷爷就，哦，天哪，太好了，感谢上帝，他走了之后，我们家的阿尤利酱都省了，就是人家只要一小盘蘸面包，餐前面包，我每次就是要好几盘，后来那个老爷爷觉得我很麻烦，不想给你一趟一趟送，每次给我半碗，就你慢慢吃。 对，其实有一个秘诀，就是你在吃不管是哪国菜的时候，热量酱是比较高的。 肯定的，所以我16斤不是白来的， 就是、 你知道吗？ 就面对酱的时候要冷静， 很难冷静、啊。好，我们继续看巴塞罗那这些图片哦。这个， 而且我是觉得巴塞罗那还有一个比较值得逛的，就是珠宝店。 哦，珠宝店， 因为那边的设计也不错。但是我这次整理图片的时候，好像那些店都不太方便让你拍， 对，人家就是一些比较珍贵的，他们私藏，不需 要 你拍照片。 但是有很多非常好的设计，独立设计师的作品。 哎 ，Jackie， 你觉得那个白色的这张图片里像不像脏脏包的白色款？ 有，还有点像唐三姐。还有点像唐三角的感觉。 你怎么 敢表北京人吃的东西都是？ 对，我觉得白色的这个尤其特别像脏脏包的白色款，特别像，看来是饿了。 对，没有，这个苗山我觉得就是在吃方面也确实是个行家。 您 咱上课的时候你也永远在 聊 吃的东西。 我们上课的时候他们在聊时政，我永远在聊吃的还有餐厅什么的。哦，看看下面这张图片，哇，这是火腿。火腿， 手拿火腿的， 对，而且西班牙的那个好多地方特别逗，你去那儿看好多站着的，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因为我去的时候应该好多年前，就好多餐厅的人都站着，然后周围像一个吧台一样，然后像卖那个火腿或卖肉的，然后外面的人是站着像在酒吧那种吧台站一圈，然后他们就是可能有点像你在日本发现没有那种站着吃拉面的，就是可能比如说上下班路上或者很饿了想进去吃，然后要坐下来要不要等嘛，所以有那种非常快捷的价格又非常便宜的站着吃一碗拉面，可能站着吃可能大概600烟，因为坐着是大概850到900嘛， 对，站着就省了服务费 了。对，然后像西班牙也是，就街边很多小店，就是那种中间有一个什么像bar一样，然后 挂着几条火腿，然后你随时就进去，指着那个火腿给你片几片，你就站在吧台那儿吃，吃完了以后就走人。 你听听的， 我觉得 给你片几片，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哎，我觉得这种文化真的是，就他们可能就像就是吃这种火腿这种东西，就相当于日本人吃碗面，对我们随便进去喝杯咖啡或者这种感觉似的。 方式是个快餐的吃法，但是内容不是快餐， 对对对， 是吧？快捷的办法。这刚才看了火腿，哇，这个是胡萝卜。没打开的时候看缩略图，我以为是香肠呢，你就打开一看是胡萝卜。 那我怎么特别爱拍胡萝卜？我可 对啊， 对， 这个是羊，这个地方是卖羊肉的吗？ 对，是卖羊肉的， 嗯， 或者奶酪之类的。 哦，他们基本上就是这个柜台是卖羊肉的，所以上面就摆一个毛绒玩具的羊。 对， 是不是， 就是你会觉得很有趣，就是西班牙那边他们卖的东西，他们会用很可爱的形象来招揽你，但是他其实在卖一些肉。 好有意思， 就很残忍。 这里是一些我们中国话就说凉菜是吧，腌制的， 这是橄榄， 橄榄， 对，基本上都是橄榄，好像大部分都是橄榄。 餐前可以蘸蘸面包吃。 哎，我在这插一句啊，因为你时间不多了，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 tips。 如果有机会有朋友要去西雅图哈，因为一定会去西雅图那个 fish market 嘛，当年我去那个 fish market 的时候呢，是我刚买了一部新的 iPhone 手机， 嗯， 然后呢它有一个摊位非常有名，基本上所有导游都会带你去那个摊位，因为它挂了一条巨大巨大的鱼，这个鱼可能得有将近就我手比的这么大。对，然后呢一般人到那边的就是本能的动作就会掏出手机站在那边拍，然后在我这个手机是我大概拿到手没超过三天啊，在我非常聚精会神拍的时候，那个鱼竟然跳起来了，就动了，而且是冲着我走冲了过来。在那个瞬间我的手机直接被我抛出去，然后一个抛物线直接拍到了那个鱼市的地上，然后粉碎。 这是一个多么精彩的经历，真的是玩转世纪。我是苗山，感谢依依和 Jackie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下次咱们接着聊。 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